成为我自己。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眼角，刹那我的眼泪分不清呀。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，又无力又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，无力自拔，心放不下，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。爱情不像玫瑰花，爱有不安的惩罚，快乐呀无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成长。退潮的爱像刀疤，生活给一个说法，放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握不住的他昂沙也罢， 你该怎么回答？ 答案 A， 吃着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，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。 答案 B， 那又怎样？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 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，年轻人，欢迎归队。 世界乱得一塌糊涂，可是能怎样？偶尔抬起头来，还好有个月亮可赏。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？一直没哭，一直走路，走回多少太阳？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，隐形在那大街小巷，剪断了它。

金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是错我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 痛苦的滋味， 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 的你，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？

是否与往事比，爱情是场雷雨，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，灵魂滋润身躯，听你的话语从此生下去，谁人心要断相逢的流水，让涟漪